迎大家嚟到午夜广场哲学有计倾，我系你哋今日嘅主持人阿凤。咁唔知道观众咧，就系、是、有追开嘅观众啦，就应该知道我哋前唔知几多集啦，就有拍过理性主义同埋经验主义嘅。咁咧就有啲观众咧留言就话啊，下一集仲唔系康德，咁好可惜，下一集就唔系嘅。但系如你所愿，今集咧我哋就讲康德啦。咁喺康德开始节目之前，我哋介绍下我嘅拍档主持先啦。咁喺呢边嘅咧就有阿宇啦。Roger 同埋康廷嘅，咁咧講起康德咧，其實佢就有三本好重要嘅著作啦，咁就叫做我哋叫做三大批判啦。咁第一本咧就係呢本嘅，唔知道觀眾見唔見到嚇？呢本咧就係、是、呢本咧就係純粹理性批判，睇到爛曬。咁第二本咧就係、是、實踐理性批判，同埋第三本就係判斷力批判啦。咁喺開始正經嘅話題之前咧，我就想同大家講一個康德嘅有趣日事。咁咧就話說，咁你知道康德係一個好嚴謹嘅人啦。咁從一件事上就可以提出佢係點樣嘅人仔咧？ 即係同一般哲學系嘅人好 好唔同嘅，就係佢每日咧三點鐘咧晏晝啊就準時出去散步。咁咧佢周圍嗰啲鄰居啊就會根據佢散步嘅時間去校屋企嘅表， 即係一見到康德出嚟啦，就哦而家三點啦，就可以校翻啱我隻表， 準個鐘咁樣。 所以就由此睇到反映到，其實即係佢嘅性格，好似呢啲日事就反映到，其實佢做哲學係有啲嚴謹，即係好 就同我哋一般讀哲學咁鬆散嘅人就 唔同。我哋唔係約咗你五點，跟住幾點去到就校到五點。 我個表係五點 嘅。係冇錯。咁我哋都可以先講下即係康德一般對哲學嘅睇法先啦，作為個開始。咁康德區分咗兩種對於哲學嘅睇法啦，一種佢叫做 scholastic 嘅，即係一種所謂經院式嘅哲學，或者入即係叫學究式啦，即係話好似一般人啊，即係唔鍾意哲學嗰啲人嗰種印象啦，即係玩埋啲概念遊戲啊，搞啲好複雜嘅理論系統啊，咁樣唔知為乜嘅咁樣。咁佢都康德係批評嘅，其實雖然我哋覺得啊最學究嗰啲最離地嘅哲學家嘅代表者就係康德啦，咁但佢覺得自己唔係啲咁嘅人嚟嘅，即係佢會認為，即係如果真係純粹只係做呢啲咁嘅概念遊戲咧，其實最終都有用嘅，即係訓練到個人嘅心智啦，即係你睇得多啲呢啲嘢，即係靈活啲咯嚇，運用下你嘅理性，但係就唔係最重要啦，至少或者唔係最哲學應該做嘅嗰個工作，咁佢。有另一個睇法啦，對哲學，佢叫做一種所謂世界式或者入世一啲嘅啊哲學觀咁樣。咁佢認為就係佢要處理一啲即係比較同人生有關嘅問題，尤其是牽涉到就係、是、人嘅認知能力啊、理性嘅運用，點樣同人生嘅各個方面拉上一啲關係啦。咁佢將佢嘅成個對哲學嘅睇法歸結為四個基本嘅問題啦，即係第一個就係、是。究竟我能夠即係作為一個人啦，能夠一個理性嘅存在者，冇一個人，我能夠知道啲乜嘢咧？呢個係牽涉到知識嘅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我應該做啲乜嘢啦？即係呢個同道德有關啦嚇。第三個問題，我能夠希望啲乜嘢咧？呢度牽涉一啲可能宗教嘅問題添啦，甚至咁最後佢話呢三個問題其實都係問緊一個問題啫，就係、是、緊人係啲咩咧咁樣嚇。咁所以呢個就即係構成佢嗰、那個個基調啊，成個主題佢處理好多，譬如頭先。阿峰提到佢嘅最重要嗰廣為人知嘅著作，嗰三大批判所謂嚇，有時候亦於是叫佢嘅哲學做批判哲學咁樣。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嗰三本代表作都有批判呢個字啦，但係當然仲有啲意思一陣我哋會提到。咁都係嘗試去即係睇下理性喺唔同嘅，譬如純粹理性批判啊，所謂就係講即係我哋能夠知道啲咩嘅問題啦，即係理性喺人類嘅認知活動上扮演啲咩角色。譬如實踐理性批判就係講緊都係理性，即係人嘅最重要嘅特質係理性嘅，對於康德嚟講。咁但係理性可以喺好多唔同嘅方面表現出嚟，有佢嘅即係當然，因為都係理性，所以都有某啲基本嘅運作方式嘅。但係喺唔同嘅領域，譬如喺認知上，佢有一種特別嘅運用嘅方式；喺譬如道德上啦，有另一種。所以呢個就係所謂第二批判，我哋叫做啊，即係實踐理性批判要討論嘅一啲嘢啦。咁另外佢。亦都有個叫判斷力批判咁樣啊，咁即係雖然佢唔係叫理性，但係其實全部都係理性嘅一啲唔同嘅表現啦。好多時講緊牽涉一啲即係喺第三批判嗰度講嘅一啲審美人，即係對人嚟講真係好得意啦。人同其他生物有咩唔同咧？咁樣就是、有理性，但係所謂有理性喺邊度表現出嚟咧？就係、是、人能夠理解呢個世界啦。其實動物似乎唔得啦嚇，即係當係先啦嚇。如果你養嗰只貓係得嘅，咁你包埋佢入去咧，佢批判埋只貓嘅理性。咁啊，人作為有理性嘅行動者，所以有所謂道德嘅經驗啦。咁究竟係點樣發生嘅咧？各樣嘢，嗰啲點樣運作嘅咧？理性喺度扮演啲咩角色咧？咁樣，咁呢個就係 即係第二批判啦，所謂同埋其他一啲關於道德嘅著作咁。咁而人亦都同其他生物唔同嘅，就係佢會有一種即係見到呢個世界，除咗見到啲嘢之外，佢會見到有對錯之外，仲會有時判斷有啲嘢啊叫美醜嘅問題咁樣啊，覺得啊有啲啊山河壯麗啊好崇高嘅呢啲感覺。咁即係呢啲亦都係佢覺得人好特別嘅地方，亦都係因為人有理性先會係咁嘅。咁所以佢喺呢方面有啲問題，咁佢即係第三批會處理呢啲問題啦。即係所謂第三批判就係嗰個判斷力批判啦，係啦。咁啊，而全部加埋其他著作，當然都係討論緊人之所以為人就係因為理性。咁理性喺唔同方面點樣展現，所以都要人是什麼呢個問題。 所以佢嗰、那個入世意義嘅哲學嗰、那個入世嘅位，可唔可以咁講？就係、是、其實係要問一啲真係關乎人嘅問題。 嗯， 即係雖然表面上我哋問所謂人可以即係知識係啲乜嘢，或者道德係啲乜嘢，或者係我哋希望啲咩，即係譬如宗教、或者係美醜，即係啲美學嘅問題，好似都係即係起碼。我哋阿媽唔會問呢啲問題啊嘛，即係好似唔係好入世啊，其實都係 你去咗邊啊？ 係啊，你唔好做啲咩，唔好做啲咩，唔好讀哲學啊呢啲啊， 唔好去旺角。 咁但係可能係跟住但係即係唔係呢個意義係嘅入世咯，即係唔係真係好有一般意義係講實用價值，而係佢係問一啲其實我哋人要一定會問到，甚至係人必然會要面對嘅一啲問題，就係、是、認知呢個世界嘅時候，我哋可以點樣認知啊？認知啲乜啦？跟住應該要點樣行事啦？所以有對錯之分啦。然之後我哋希望啲咩咧？點樣判斷美醜啊、歷史啊呢啲問題？咁所以就係最後個入世嘅位置就係、是。進入咗呢個世界，就係、是、作為一個人喺呢個世界上面生存嘅時候，我哋會有一啲好基本嘅哲學問題要回應。咁康德就嘗試去處理呢幾個問題， 同埋即係再補充一點、就是，都同嗰個當時嘅歷史背景有啲關係咧。所謂嗰個啟蒙時期，因為正正就係宗教開始嘅威力減退啦。我哋之前講好多講存在主義啊，講咩經驗主義同理性主義嗰集都有提過呢樣嘢。咁但係宗教其實當時喺當時歐洲人嘅生活裏面係扮演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因為佢係一切譬如人類知識嘅基礎、人類道德嘅基礎，係啦，甚至審美咁樣好多嘢、藝術好多都係以宗教嘅一啲教義作為嗰個基礎。咁所以喺呢度話人係點樣嚟啊？人係啲乜嘢？咁而家突然間冇咗呢一個，咁於是康德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就係要將呢一系列人嘅最有特色嘅一啲面向個基礎拉翻落去人嗰度，就係、是、人嘅理性嗰度啦。 咁我諗佢入世意思都要同翻佢之前嘅嗰啲哲學家去比啦。咁我哋都知道，即係有睇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嗰集嘅觀眾咧，就其實佢之前嗰扎嘅哲學家咧，就係我哋嗰集所講嘅，例如萊布尼茲啊、Spinoza 嗰一扎嘅哲學家。咁嗰一扎哲學家其實就係比較學究啲嘅。咁我估佢批評都係嗰一扎哲學家。咁咧對於即係有觀眾就會話啊，你講完經驗主義、理性主義，仲唔講康德？點解即係佢哋呢種期望咧？其實係合理嘅。因為咧，康德咧，有一句好出名嘅，我唔知道叫句子 phrase 啦，就係講話沒有 內容 嘅思想咧，就係空洞嘅；冇概念嘅，冇概念嘅直觀咧，就係慢嘅。咁佢就係用嚟批評呢個經驗主義同埋理性主義嘅兩句説話啦。咁點解佢會咁樣講嘅？ 康點解 ？OK， 點解康德咁樣講嘅？咁其實你如果喺翻呢個 context 嗰個睇，即係經驗主義同理性主義講知識起源呢個問題啦，佢嘅立場就你可以當佢係兩者嘅中間啦、即係咧我哋要認知呢個世界，獲得一啲客觀嘅知識啦，即係對呢個世界做一個客觀嘅判斷啦，唔單止需要經驗嘅，亦都唔能夠單憑概念嘅咁樣，咁其實係要兩者結合嘅。所以咧，就算咧我哋對呢個經驗世界做一個判斷咧，其實暗砍咧背後咧係有一啲佢叫做 pure concept， 一啲純粹嘅概念喺後面，你先至做到一啲客觀嘅判斷嘅。所以佢會認為係其實係兩者都係必要咯，所以就冇咗一邊咧就係盲嘅，另一邊咧就係 empty 嘅空洞嘅咁樣。 所以好似一種中間路線啊，但係嗰個中間路線嘅意思就 中間超人。 之前理性主義同埋經驗主義都側重兩邊，因為如果 recap 一次就係、是、經驗主義就覺得所有知識嘅來源，甚至係佢最後嘅 justification 咧，其實都可以喺經驗，甚至一定要喺經驗嗰度嚟嘅。咁但係理性主義就會覺得咧，其實有一啲好核心嘅概念。是能夠組成一些知識啦，而這些知識呢是跟個經驗世界無關的，某一我不需要透過經驗去獲得這些知識，亦都不需要透過經驗去 verify 究竟為什麼這些知識是對，譬如個世界基本的結構是怎樣，什麼叫做一些substance 啊，即是這些概念。咁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重要的區分就是在這裡啦。咁而剛剛康寧講的就是他那個所謂 中間或者綜合的位置，就是覺得其實所有的知識得以稱得上是知識都要兩個元素都要有的，就是要人的概念的運用或者理性的運用，但同時有一些相當程度的經驗的給予，或者不同的組合方式，令到我們可以稱得上可以獲得知識。 其實嚴格來說 又不是這樣的，即康德都會贊成有一些知識是不需要經驗的，純粹的，即譬如就是數學、幾何學這些，甚至乎自然科學一些最基礎的命題其實都是不需要經驗的，是經驗之前的。所以嚴格來說他會認為要兩種能力的參與，就是一邊呢他就叫做感受能力，我們他叫 sensibility 啦，咁樣另一邊就是思考能力，思考能力就是我們叫講義的理性啦，咁樣咁樣咯。咁不過呢他同可能同經驗主義唔同嘅地方，就係經驗主義都會認為有啲所謂知識啦都係唔需要經驗嘅，就是、只不過係同意反覆嗰啲，即係純粹係 tautology 嚟嘅，即係或者今時今日叫分析命題咯。咁但康德同佢哋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哋認為咧，有一啲咧唔需要經驗嘅命題，但係咧都可以俾到一擴充我哋嘅知識嘅，令我哋知得多咗嘢嘅。譬如數學嘅研究就係啦，即係唔需要經驗噶嘛，數學研究。但係咧，我哋不斷啲數學家啦，不斷研究嘅時候，其實我哋知多咗數學嘅嘢啦，或者幾何空間呢個世界係點樣啦，咁樣嘅。 所以我想補充一下，就係翻去嗰、那個，即係其實康德係對於理性主義同埋經驗主義都有個即係不滿嘅咁樣啦。雖然頭先阿如講過就係攞綜合佢兩個好似攞啲好嘢啦，但其實佢會覺得即係理性主義同經驗主義者雖然佢哋好多地方都有衝突嘅睇法啦。譬如理性主義者覺得淨係靠理性就可以了解個世界嘅某啲終極嘅一啲知識啦。咁經驗主義者覺得就你要了解世界一定要透過經驗啦。但係即係康德會認為理性主義者同經驗主義者對於理性同埋經驗嘅理解都係有問題嘅。咁所以佢就要做一個工作喺度，就要重新去反省理性係啲乜嘢咧。咁頭先康廷講嘅，即係一啲嘢都係牽涉到喺呢個咁嘅成個計劃裏面嘅一啲部分。 咁所以我哋呢一節咧，其實就講咗，即係解釋咗點解有啲觀眾會期望我哋講完經驗主義同埋理性主義之後咧，就會講康德嘅，就係因為其實康德嘅哲學咧，就係根據以上嘅經驗主義同埋理性主義嘅批評之下咧，就發展出嚟嘅。咁呢節嘅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繼續傾啊。我哋啱啱就講到康德對於經驗主義同埋理性主義都一起批評啦。咁佢哋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覺得佢哋兩邊咧對於經驗同埋理性嘅用法係錯咗嘅。咁 Roger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多少少？ 譬如理性主義者同經驗主義者，雖然佢哋對於理性嘅作用地位有分歧，即係理性主義者覺得其實我哋單憑理性就已經可以了解到呢個世界嘅，即係佢最基本嗰、那個、那個真相。經驗主義者覺得唔得，淨係靠理性唔夠嘅，即係理性係重要，但係仲要有經驗噶嘛，要知覺啊咁樣對個世界嘅。好，但係佢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其實理性主義者同經驗主義者對理性嗰種理解都係好狹窄嘅。從康德嘅角度嚟講，主要都只係將佢睇成一啲推理嘅能力啊、邏輯思考啊咁樣。咁當然咧，所以對經驗主義者嚟講，佢會覺得喂，你淨係推理，於是咪有好多唔同嘅理性主義者整好多啊自圓其説到。但係同個世界好似冇關嘅系統出嚟咯，咁樣咁你好似有啲邏輯推理，你根據某啲定義，但係講出嚟嗰個都唔關我哋嘅世界事，好似你寫一套小說出嚟，好完整 嘅。係啊， 就空洞咯，唔得咯咁樣。但係理性主義者覺得，因為咁經驗嗰啲唔可靠，而且我哋理性好犀利嘅，我哋只要跟足個邏輯程序就推論到啦嘛，咁樣。而另一方面就係、是，雖然理性主義者覺得你經驗嗰啲嘢唔得嘅，即係因為點解咧？因為經驗其實主要佢哋嘅睇法，即係無論理性主義者同埋經驗主義者，都覺得經驗只係集中講我哋一啲所謂好個別零碎嘅感官印象，即係所以我哋譬如望住呢個位嘅時候，其實唔係叫見到啲咩咧？嚴格嚟講，即係見到顏色、某啲形狀咁樣喺度堆埋一齊咁樣咯。咁所以對理性主義者嚟講，淨係靠呢咁零碎嘅經驗，冇辦法令我哋發現到呢個世界一啲好基本，因為似乎關於呢個世界嘅終極真相，如果有嘅話，究竟係點？係應該有啲普遍性、必然性啊？即係呢啲咁零碎嘅經驗其實唔得嘅喎，而且經驗嘅嘢靠我哋嘅感官因人而異噶嘛，咁啊好主觀咯。你睇到嘅顏色同我睇到顏色都未必完全一樣啦。我睇一張台個形狀，你角度唔同，睇到嘅嘢唔同，所以經驗係唔可靠嘅。甚至要排除嘅喺建構關於呢個世界嗰個知識嘅時候啊，最基本嘅結構。咁但係經驗主義者就會覺得，咁冇噶。如果你連呢啲都唔理，根本你得出嚟嗰個好似頭先咁講，只不過係一個完整嘅故事啫嘛。咁但係 康德會覺得個最大問題就係正正喺呢一方面，就係兩個對於經驗嘅理解都係有問題咧。經驗唔係咁零碎嘅咁簡單咧，經驗本身已經有啲秩序。我哋望到呢個世界去感知嘅時候，其實已經有某種秩序喺裏面噶啦，係啦。 即係好似見到，即係我哋唔係如果我哋純粹望打開眼望呢個世界，唔係好似某啲經驗主義者講話見到其實一堆散亂無雜亂無章嘅一啲顏色啊或者形狀嘅組合，而係我哋已經見到一隻杯，或者未必係好明確話邊一隻杯啦，起碼見到一樣嘢，有第二樣嘢上面，然之後有前後，有一啲排列嘅序列，似乎有一啲規律俾我哋發現嘅。咁似乎呢一個先至係我哋經驗最原初嘅嗰個樣貌。而康德就係用呢個意向理解所謂經驗係咩咧？而理性就係佢唔覺得純粹只係一個推論嘅原則，而係有多一啲其他嘅意義嘅。咁但係咁個問題就係咁佢具體嗱，而家好似我哋講到咧，佢即係康德就要回應理性主義同經驗主義啦。咁經驗主義同理性主義有個問題就係理性同經驗嘅，雖然佢哋叫做理性主義同經驗主義，但係佢哋嘅理性同經驗嘅概念都有啲問題。咁但係康德具體嘅回應方法，或者佢去回應佢做嘅一啲論述，或者佢自由反省嘅方式，有啲咩特別嘅地方令到佢可以脱離咗之前理性主義同經驗主義嗰個框架咧？ 我就覺得即係康德呢一個方法上咧係嶄新嘅，即係同之前嗰兩個比，即 係咧 佢個喺個序嗰度寫，喺個 preface 嗰度寫啦，佢個矛頭咧就指向呢個傳統嘅形上學嘅，咁其實就係理性主義嗰一班人，咁咧佢就話嗰啲形上學家咧就純粹用思維就企圖推論出一啲關於呢個世界上嘅嘢嘅一啲真相，例如靈魂啦，即係靈魂有咩性質啊？譬如靈魂係簡單嘅，跟住佢唔會毀滅嘅咁樣。呢啲結論點得嚟嘅咧？唔係望個世界嘅喎，係純粹用住一個概念，呢個靈魂嘅概念，然後不斷推論推出嚟。 就慢慢分析靈魂呢個概念咧，就唔知點解就分析咗好多嘢出嚟。 或者上帝嘅概念啊，好多時證明上帝存唔存在，或者透過分析上帝嘅概念啊， 成個宇宙係點樣啊？都係用呢啲純粹思考嘅方式得出嚟嘅。咁咧，佢個方法嶄新嘅地方係咩咧？佢就認為我哋問呢啲問題之前啊，嘗試答呢啲終極真理嘅問題之前，我哋要知道自己嗰個認知能力究竟去到邊？呢啲問題究竟係咪人能夠答到嘅咧？咁樣，同埋佢最得意嘅咧就係佢會解釋埋點解我哋會問呢啲問題添咁樣。咁咧，所以咧佢會認為咧傳統形上學家咧就做漏咗一個工作嘅，就係要檢查下自己嗰個認知能力。究竟有啲乜嘢我哋可以有能力知得到嘅？有啲咩係超越咗我哋嘅能力而冇可能知得到嘅？我哋作為一個有限嘅理性者咁樣，咁所以佢本書個做法咧，我唔記得係咪盧思光先生講嘅咧，即係佢將佢個方法歸為四個字嘛，叫逆所求能。所以咧，佢就係憑住一啲表面上我哋有嘅嘢做渣拿嘅，例如就係話。點解我哋能夠做到一啲客觀判斷呢？即係對呢個世界咁樣，而家有個事實就係我哋可以對呢個世界嘅事物做客觀嘅判斷嘅。咁點解得呢？佢就問翻轉頭，就憑住我哋能夠做客觀判斷，去睇下究竟我哋要具備啲乜嘢條件先可以做到呢啲客觀判斷呢？咁樣咁就憑住客觀判斷呢一樣嘢，調翻轉頭揾我哋要有啲乜嘢能力。令得我哋做到呢個客觀判斷，咁佢就要揾呢啲能力出嚟咯。 所以所謂逆所求能，個逆就係相反方向啊嘛。個所就係 given 啊，如果英文，即係佢哋有啲嘢俾咗出嚟，嗰、那個就係一啲事實啦，就係我哋能夠作出一啲客觀嘅經驗判斷咁樣。咁然之後，從我哋能夠作出判斷呢一個事實，我哋調翻轉去求，去追求翻，究竟係乜嘢令到呢樣嘢可能嘅咧？咁所以叫逆所求能啊嘛，呢、這個。即係個情況好似係我哋入到間餐廳咁樣，咁你坐喺度，你通常就見到碟餸菜啫，啊菜牛肉啊，咩豬扒焗豬扒飯啊咁樣，啊芝士蛋糕咁樣啦。咁我哋能夠直接見到嘅就係呢啲咁嘅嘢。好啦，但係我哋對於呢間餐廳嘅了解係咪淨係停留喺呢個餐廳或者啲餸菜本身呢？其實係多啲嘅，可以。我哋其實某程度上可以知道個廚房入面有啲乜嘢。即係雖然我哋唔能夠直接入去啊，我哋唔能夠直接見到廚房裏面嘅嘢，但係從我哋面前有嘅一啲嘢，譬如有個焗豬扒飯，我其實可以好合理咁估，應該入面有焗爐嘅喎，咁樣應該有一啲材料，因為其實每一碟餸菜好得意嘅，其實係咩嚟嘅？譬如一個芝士蛋糕，就係、是、佢有某啲嘢咧，一啲物質一啲材料，但係嗰個材料係以某種形式出現喺我哋面前嘅，譬如個蛋糕整成圓形嘅，啊佢整成一層層嘅，咁跟住經過某啲處理，佢本來 我哋可以想象到作为材料嘅时候，佢唔系咁样样嘅。出喺我面前嘅时候，已经系拥有某种形式嘅一啲物质咁样啦。咁于是我哋从我哋见到嘅呢嚿嘢，其实我哋可以倒转头推论翻，要喺面前出现到呢啲嘢咧，其实厨房里面需要具备啲嘢，譬如有厨师啦，可能要有某啲工具啦，有雪柜啦，如果有芝士蛋糕系咪？有焗炉啊，有啲帽啊，即系用嚟吸啲饼又好咩都好嗰啲嘢，有可能要镬铲啦，有啲嘢要焗嘅，要炒嘅，咁样有相应嘅器材啦，咁。即系理性主义者，好似某程度上就觉得，其实我哋唔使理呢个餐厅入边有啲咩，我哋随便就讲到呢个世界嘅嘢噶啦，咁样。咁啊，经验主义者就好似话，我哋净系见到眼前有嘅嘢嘅啫，咁样，其他就唔知啦。咁康德似乎话，我哋从我哋眼前有嘅嘢，其实我哋知嘅仲可以多一啲，但系唔能够完全离开我哋有嘅，我哋唔可以就咁乱估呢间餐厅有咩，我哋要根据一啲嘢嘅，根据嘅就系我哋能够见到喺我哋面前呢个饭厅里边出现嘅嘢。调翻转去谂，系乜嘢令得一个芝士蛋糕可能出现喺你面前呢？就需要原来有某啲嘢。咁嗰个部分其实就系人嘅某一种某啲能力嘅表现啦，都系系啊。 所以将呢个比喻其实吸翻落康德个哲学度，其实就系讲紧即系世界咧俾咗啲资讯嚟嘅，即系我哋睇世界咧就有某啲方式去睇呢个世界嘅。咁但系以前嘅形象学家或者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就冇嚟到呢一 part， 佢哋就斋研究个世界有啲乜嘢，但系佢哋就忽略咗，其实我哋要用某一啲特定嘅方式去睇世界，先会睇到我哋而家眼前见到嘅世界。即系可能一啲动物，可能蜗牛咁样，佢睇世界嘅方式咧，就唔系用人嘅呢一种特定嘅方式，系啦，唔知咧，就唔会同我哋见到同样嘅世界。咁所以佢而家就系尝试将我哋已经有好似有啲某啲特定嘅方式去睇咗呢个世界，去尝试翻嚟我哋嘅思维方式， 去研究翻。即系理性主义者好似嘅讲法就系，譬如我喺度叫咗个焗猪扒饭翻嚟咁样。咁理性主義者嘅講法就係、是、其實呢個世界就有焗豬扒飯，佢本來喺間餐廳出面已經係焗豬扒飯咁樣㗎啦。其實所以呢間唔係餐廳嚟嘅，佢係做 agent 咁樣啦，外賣你叫啊，咁我入去扮住喺廚房煮嘢，其實冇直接打去叫啦。即係個焗豬扒飯本來已經存在喺呢個餐廳範圍以外嘅世界，你直接即係佢拎入嚟啫嘛。經驗主義者覺得冇啊，呢度有嘅就係咁多就咁多啦。其實對康德嚟講，出面个世界啲嘢本来点我哋唔知道。呢嚿嘢呢就唔会凭空出现嘅。即係佢有啲材料嘛。个厨房就唔制造材料嘅。佢唔会种菜呀，唔会养牛，唔会有呢啲。至于佢本来啲材料系点呢，我哋唔知喺出面。因为佢入得到嚟呢间餐厅已经经过处理㗎啦。处理咗一层。所以个问题就係、是、其实个厨房好紧要呀呢度。佢赋予咗一个形式去俾呢啲材料。但材料本身系来自于个世界之外。所以理性主义者就好似觉得我哋唔使理嗰啲咩經驗啊嗰啲嘢啦，咁其實就好似淨係 focus， 即係將個焦點擺喺個廚房裏面有嘅工具，你淨係得嗰套工具，你整佢係賦予形式俾啲材料，但你冇材料整唔到嘢出嚟噶嘛。咁經驗主義者就好似淨係集中睇啲材料，但材料一撇撇咁樣亂咁擺，就唔會成為一個焗豬扒飯或者一條菜遠叉牛肉噶嘛，淨係材料。所以每一個我哋嘅認知其實以判斷嘅方式表現啦，佢有兩個部分面向嘅，一個就係個形式，一個就係個內容啊嘛。內容嗰方面係來自於外在世界，唔係我哋自己可以創造出嚟。但個形式就唔係本身喺個外在世界嗰度嘅，即根據某啲睇法，而係理性去負責賦予一個形式去俾呢啲內容。我哋做判斷嘅時候就同時有呢兩個面向。 所以嗰、那個我記得另有一個對於康德呢個批判哲學，佢個表述方式就係佢嘗試為理性劃界啊嘛，佢有一個講法就係、是、咁，而嗰個感覺就好似佢係嘗試一面對住傳統無論形而上或者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嘅啲哲學問題，佢嘅回應方式就係唔去真係答嗰啲問題先，而去嘗試去為我哋嘅理性，即、就、係、是、為我哋提出呢個問題，同埋可能答呢個問題嘅嗰個空間或者嗰個能力，充分咁了解佢先，劃出一個界限，就係、是、有啲似乎有啲問題咧。越出咗我哋認知嘅空間嘅話咧，即係譬如可能之後可能會提到有啲條件唔符合嘅，可能冇某啲相應嘅給予咁。 可能個廚房就唔會種菜呢啲咁，即係有啲特別嘢係唔會喺個認知。 所以如果用翻 Roger 個比喻就係、是，我憑住佢出咗嚟啲餸，我可以推論翻佢入邊有啲乜嘢，同埋佢做到啲乜嘢。所以咧，你可能去某一間茶餐廳咁樣啦，你就唔會叫法國大菜嘅，可能係咁樣咯。就是、因為你知道他沒有能力做這些事出來， 即係好似傳統理性主義者，就係諗個廚房，諗廚房呢個概念，就覺得你一定識整法國菜啦，咁樣就入去嗌法國菜。但係康德就話唔係嘅，你睇下呢間廚房整出嚟嗰啲係咩先，就發現其實佢係冇整法國菜。 所以好勁啊嘛！一見到碟餸，咦呢碟菜都差唔多，應該嗰個師傅有50年功力，喺肇慶嗰度做過一輪之後再去無錫咁樣。如果唔係唔會煮咗呢隻味咁樣。係咯，譬如你飲紅酒，你都可以飲得出佢一定喺邊個莊園種嗰啲啊嘛。即係你見到呢、這個，即係你見唔到個莊園。 咁所以康德其實同以前嘅傳統形象學家咧唔同嘅位置，就係因為佢翻嚟我哋嘅認知系統去研究，而呢個係以前嘅形象學家唔會做，因為佢哋淨係研究出邊有啲咩，但佢哋就忽略咗其實我哋睇到出邊嘅世界係點樣，係會因住我哋嘅認知系統唔同而改變嘅。咁咧呢集嘅時間都差唔誒呢一節嘅時間都差唔多，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繼續同大家傾康德啦。咁我哋啱啱就一直讲话康德唔同于之前嘅形象学家，因为佢翻嚟我哋嘅认知系统去研究啦。咁、究竟佢揾到啲咩出嚟咧？我哋嘅认知系统入边？ 我哋佢集中要讨论嘅焦点咧，就系嗰个我哋点样去认知呢个世界、理解呢个世界啦。即系人同动物好唔同嘅，即系人同其他死物好唔同啦。因为死物就只系死嘅，就咁摆喺度。佢外在世界发生啲咩对佢冇所谓影响嘅，佢冇所谓压过世界对我嚟讲系点啦。啊，动物都有感觉嘅。但人係一種動物啦，當然佢都有五官可以感覺呢個世界。但人去理解呢個世界，唔係淨係好似動物咁去感覺到一啲嘢，佢仲會構成，即係所謂理解，正正係咁啊。所以我作出一啲判斷啊嘛。咁所以呢度咧，康德發現人至少喺呢度個理性有兩種好基本嘅能力牽涉喺裏邊嘅，即係其中一個我哋要認知呢個世界，首先我哋要感覺到呢個世界啦。佢叫呢種能力做感性嘅能力嘅 sensibility， 我哋 sense 到呢個世界。我哋感觉呢个世界，首先有个世界喺度啦，佢系独立于个认知者存在嘅。然后我哋受到佢嘅刺激啦、啊，接收咗一啲嘢咁样啦，即系啲嘢有颜，我哋睇到就有颜色，又听到声音咁，你靠我哋嘅五官掌握翻嚟。咁喺呢度，即系首先我哋要能够有一个接收外界信息嘅能力，先至能够理解呢个世界啊嘛。如果连接收唔到，有个人全部所有感官都 shut down， 如果即系佢就对呢个世界冇任何可能嘅认知啦、啊，因为感觉都冇啦。咁但系净系得感觉又唔够嘅。我哋淨係望到一啲嘢，隻狗望到都見到㗎，但我哋會同時能夠對我見到嘅畫面、見到嘅嘢作出一啲判斷。譬如呢度有一隻杯啊，隻杯係阿媽買返嚟俾我㗎，因為我琴日整爛咗啊，所以先搞到要買嗰隻新啊。即係譬如呢啲呢，我哋其實可以對我哋見到嘅呢個畫面啊出現嘅我哋感官到、感覺到嘅嘢作出一啲判斷啦喺呢度。咁喺呢度所以分開兩，一個就係牽涉一個感受嘢嘅能力，呢個叫感性，另一個就係去作出判斷，去理解呢個世界，佢叫知性咁樣。一陣康庭可能我講下呢個啦。咁感性即係話我哋點樣能夠感受呢個世界？其中一個面向頭先講過，就係你有一個接收到嘢嘅能力，就好似譬如我哋頭先話，如果翻嗰間餐廳，你個廚房由於我哋嘅餸菜係有材料嘅。而啲材料唔係自己種出嚟嘅，係由外界嗰個供入，所以我哋可以輸送入嚟嘅供應過嚟。咁所以我哋可以即使見唔到廚房，我哋知道廚房應該有個位係俾外邊嘅嘢入嚟嘅。如果佢密封嘅，我哋就冇可能得到任何材料啦。即使有幾多廚具，有幾多廚師都冇用噶嘛，係咪？所以我哋有一個呢、這個係比較被動嘅，外邊有啲乜我哋冇得控制嘅，個接收佢入嚟。 即係啲單係咁打入嚟， 嗱，但係好得意嘅就係咧。呢個廚房裏面啲嘢係咁嘅，入咗嚟嘅嘢佢唔係就咁你買隻牛通一隻牛咁樣拎入嚟，唔係咁。我唔知原本係點咧，當我而家咁樣講有隻牛，但係入到嚟已經係切割好嘅啦，想象即係話呢個廚房嗰個入口咧，其實佢有個形狀，啲嘢喺出面一入嚟咧，佢已經處理咗一重啦，已經成為譬如啲扒就會變到一塊塊啊，可能啲牛油會切到一嚿嚿啊咁樣，已經整咗嚿。但嗰個唔係你唔係叫碟鬆叫碟牛油嚟，你唔會咁啊？牛油都係個材料嚟嘅啫，但佢入得嚟呢個廚房已經具備咗某種形式噶啦。雖然個料係出面入嚟嘅，所以我係一方面有一個接收外界嘅嘢嘅能力，但係呢個唔夠，我哋要感覺到呢個世界其實唔係咁被動嘅，我哋仲已經處理咗下。咁用康德嘅講法嚟講，就係所謂我哋感覺到呢個世界都有某種形式嘅，除咗個內容之外，嗰、那個形式佢叫時間同埋空間啦，呢兩個。咁即係話簡單嚟講，就譬如我哋你想象一下，而家我哋擘大對眼，唔好講呢度有啲乜嘢啦，唔好做判斷先啦。我哋講感覺，我哋見到嘅嘢總係有某種空間性嘅，即係話你見到嘅嘢總係譬如某啲嘢喺某啲嘢隔離啊、前面啊、左右啊、上下咁樣，佔空間，即係有個面積啊、有個形狀啊，即係你好難想像，如果關於外在世界嘅嗰種感覺咧。 係抽走曬呢啲嘢，冇空間性嘅感覺咁樣。 其實用空間嚟講，其實個解釋方法就係perspectival，即係咧，我哋總係從某個觀點去睇嘅。咁呢個同我哋想象中嘅神嚟比較咧，就好清楚啦。即係咧，我一定係，譬如我望到張台啦，我一係就喺呢邊望，我就望到呢邊；一係就望到嗰邊。咁就唔可以同時間咧見到曬所有嘅面向嘅，咁呢個就係空間性咯。即係佢話我哋有一個空間形式嘅意思，其實就係我哋逢係接收到啲經驗咧，我哋有一啲 sensation 咧，佢總係要喺某個角度獲得嘅。我哋啲 sensation， 咁呢個就係空間嗰個形式。 同埋咁有時有啲感覺就未必嘅，因為我哋譬如內心嘅感覺咁樣，我哋覺得開心或者俾人刮一巴咁樣痛咁樣，咁嗰個冇話喺邊度啊，冇咩空唔空間嘅。咁但係佢有另一個面向好重要啦，甚至更加重要啦，就係、是、嗰個時間嘅面向啦。即係我哋嘅感覺總係，譬如啊頭先好痛，而家好痛，所以我哋未必用個字去講，但係佢有先後啦。就算你聽聲都係啊早啲之前發生，或者如果一路都係咁咧，即係持續不斷都係咁，都係時間嘅概念嚟嘛呢個。即係有個時間嘅向度，我哋先講到嗱、如果唔同就有先後，頭先係點，而家係點啦？一路都係咁，所以一路其實都係頭先同而家都冇變過啊嘛，某啲嘢，所以佢總有個時間嘅個面向啦。而呢個係一啲佢叫 inner sense， 即係內部嘅感覺咁樣啦。關於外在世界嘅感覺就一定有埋空間添，內在嘅感覺就未必一定有空，通常冇空間性啦。咁但係一定有時間性，但係對於外界嘅嘢嘅感知都有時間性嘅一樣，所以時間係好緊要嘅喺呢度。作為所以時間空間對康德嚟講就唔係客觀存在喺呢個世界嘅一啲事物，唔係我哋去認知感覺嘅對象，係調翻轉啦。我哋之所以能夠感覺到呢個世界，係因為我哋用時間空間嘅方式，所以一般我哋平時講時間空間好似係名詞啊。如果英文 time 同埋 space， 其實佢比較似一個副詞嚟嘅。我哋時間地去感覺呢個世界，或者空間地去感覺呢個世界，所以佢唔係一樣實際嘅嘢嚟嘅，而係我哋個理性運用嘅一種形態，係啦。 同埋佢提出我哋嘅感受能力啦 ，sensibility 啦，有一個形式就係時間同空間咧，有一個好重要嘅結果嘅，個結果係咩呢？就係令到純粹數學成為可能咯。就係點解我哋可以先於經驗地獲得數學知識呢？數學知識點解唔需要睇呢個世界呢？因為咧數學知識嗰啲對象啊，其實就係我哋將我哋嘅思考能力用喺空間嗰度。我哋只要研究到空間，知道空間嘅一啲法則，呢啲法則其實就係幾何學。咁咧，既然所有經驗嘅事物都要以空間嘅方式俾我嘛。咁如果我研究到空間嘅一般法則嘅話，咁其實就知道我哋獲得嘅經驗嘅法則係如何俾到我哋咯，咁樣咁係所以係一個先於經驗並且係必然嘅知識就出到嚟咯，所以佢答咗佢開頭嘅第一個問題嘅就係、是、純粹數學如何可能，純粹幾何學如何可能，其實就係因為有時間同空間呢一個形式，而時間同空間咧係先於經驗嘅，因為你冇得經驗時間，你冇得經驗空間嘅嘛，你只係經驗時間同空間入面嗰啲嘢 嘅 啫嘛。 因為幾何學有個好得意嘅現象或者問題就係、是，我哋話通常譬如三角形咁樣，我哋學幾何學學啲圖形嗰啲啦，嘅啲角度啊，嗰啲啲邊嘅關係，咁我哋話三角形就係咩內角和180度咁啦。咁好得意喎！第一就係、是、咁，你點知咧？咁樣係咪先？即係你度啦咁樣。咁於是你就上堂就去度啦。咁師兄都叫你度，跟住你度到，度完之後話老師舉手咁樣啊！我想申請諾貝爾數學獎咁樣，點解？我推翻咗，我度完出嚟係179度咁樣。跟住另一個同學話唔係喎，係181喎咁樣。咁老師就會話啊，恭喜你，我幫你申請，唔會啊嘛。佢話你度錯咗咯。咁你再度幾多次都好，無論你點度，其實我哋好。得意喎，好多時如果你話啊呢度有四隻杯，其實得三隻啫，咁我哋就錯咯，都唔係，你睇到冇噶嘛。但係你三個人嗰啲唔係咁嘅喎，嗱佢好似唔會俾我哋嘅經驗影響嘅，佢會怪你睇錯啊、度錯啊嗰啲啦。咁但係又好得意喎，因為咁即係冇關咯，係嘛？即係幾何學嗰啲嘢只係純粹概念遊戲啫，同個世界冇關。但係好明顯唔係啦，因為起樓啊、修橋鋪路啊，全部呢啲建築嘅嘢都係依住呢個幾何嘅。雖然唔係好似有時未必完全真係度得咁準，但係唔可以太偏差啊，因為佢都似乎呢個世界受到呢個幾何學嘅法則所規範住嘅。咁所以好得意嘅現象就係幾何好似既同呢個世界即係個經驗到世界好有關係，但係佢又唔，我哋對於幾何學嘅知識又好似第一唔係來源於個經驗世界，同時即使你經驗嘅嘢睇落好似唔係咁咧，又唔會推翻到佢，唔能夠否定嗰啲法則嘅。咁所以點解？咁頭先即係根據康德嘅諗法，其實就係因為。幾何學其實講嘅嗰啲嘢，嗰啲圖形啊、線啊、角度嘅關係咧，係講緊我哋點樣去認知呢個世界嘅方式。 所以我哋係即係 sorry 唔係認即係其中一部分就是感受呢個世界嘅方式。咁所以我哋一感覺到呢個世界，佢就完全要依附呢一啲規則嚟運作㗎啦咁樣。所以呢即使你有時眼大，因為你個人睇到啲咩咧，可能你眼花又知咩咧，咁樣睇錯噶嘛，佢唔會推翻到個法則嘅，而冇咗呢個譬如空間呢樣嘢，而幾何就係空間之學啊嘛，係研究空間嘅學問，但係研究嘅唔係獨立於我哋嘅一個叫空間嘅物件嘅一啲特質，係研究緊，因為空間頭先講過係我哋去感覺呢個世界嘅方式，所以幾何係研究我哋感覺世界方式嘅嗰啲法則嘅。 所以咧，我成日都話咧，其實數學嘅考試咧。一定是 open book 的，因为呢那些数学知识呢你只要在自己的脑子里想呢就想到出来的、嗯、即你不需要你不需要读的，其实即是讲笑这样讲，你只要想呢你劲的话呢你即刻推论出来你就答到了、嗯、 所以因为说即我可以这样表述，就是似乎呢现在康德找一些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认知必须要用条件，那他讲了所谓知覺啦 ，sensibility 同埋所謂之後講理性或者 understanding 嗰啲，咁而 sensibility 又有一啲基本嘅結構嘅，就係、是、所謂時間同空間。咁、嗯、個意思就係唔係話即係 sensibility 我哋有一般去諗就係、是你要眼耳口鼻咯，你要有知覺，你有手啊嘅感覺。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似乎有啲其他物種嘅動物，咁可能佢哋嗰個五官啊或者感官唔同嘅，咁佢個 sensibility 咪唔同咯咁。咁但係康德嘅講法就係佢而家揾嘅嗰啲條件咧係勁啲嘅，可以話。就唔係話你冇一手冇一腳或者冇眼耳口鼻嗰種感覺嗰、那個 sensibility 唔同，而係咧所有經驗嘅嗰個 sensibility 接收嘅部分咧，都要符合時間同空間呢兩個基本嘅解釋，以至於咧我哋唔可能設想究竟譬如愛感係冇咗時間同空間嘅，嗰一種我哋唔能夠稱得上係一個 感覺 啦，或者我哋內感如果係冇所謂時間性嘅接觸嘅。就唔能夠升得上係內感，咁、所以呢一個係同一啲經驗上或者事實上嗰啲殊別嘅物種，佢哋嘅生物學上嘅機能係唔完全等同嘅，係咪係普遍一啲或者係根本一啲嘅、那個時間同空間嘅格式？ 我唯有話係咯， 係咯，咁勉強， 即係佢唔係睇你個別經驗係點咯，佢睇你所有關於外在事物嘅經驗都一定要空間，所有嘅知覺都一定要時間咁。 所以譬如你可能想像有個色盲嘅人同你睇嘢，即係你正常啦，其實睇啲嘢唔同噶嘛。但係即係所以個感覺係唔同嘅，如果個別咁比較，但係都有空間性同埋時間性嘅，一定係呢、這個就唔理你嗰個個人主觀嘅狀態嘅。系啦，虽然呢个有影响嘅，我哋睇到啲乜同我哋嘅感觉有嘅，但系佢感觉嘅嗰种形式系所有能够感觉到事物嘅，即系嘅嗰个主体都系一致嘅，系啦。 但系呢个只系其中一个条件啫，即系我哋要获得资料先可以做到，先可以获得知识啦，系咪？咁仲有另一个条件嘅，咁样。咁邊個講啊？我 你 講啦，你都開咗 得一分鐘啊！咁另一個條件就好重要啦，佢就叫做 understanding 啦，就係叫知性或者叫理解啦。咁其實呢個就係所謂思考能力。咁我哋可以設想啊，其他動物都可能有時間空間嘅喎，即係你只牛望嘢，你都要蝸牛啦，可能有識望嘢，佢都要某一個角度望噶嘛。如果佢有 sensation 嘅，佢都要有先有後噶嘛，係咪？咁佢都可以獲得世界嘅資訊嘅，甚至乎咧，佢都可以憑習慣去知道 predict 到個世界係點樣嘅。但係咧個問題就係佢能唔能夠做到客觀嘅判斷咧？能唔能夠講到客觀嘅知識咧？咁樣咁呢個咧得翻十秒就交俾你啦。跟住， 所以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先繼續同觀眾講知性嘅問題啊嘛。 嗯。 我哋啱啱就講完 sensibility 感性嘅嗰一面啦，咁我哋翻翻嚟講知性，咁康婷你繼續講埋佢。 係啦，咁就要有兩邊嘅條件啦，一邊就係感受能力啦，咁就獲得資訊嘅能力啦，但係咁唔足夠噶嘛，要有另一邊嘅，你先可以做到客觀判斷嘅。另一邊就係所謂知性啦，咁知性咩嚟嘅咧？其實就係一啲概念，咁咧。康德就叫呢啲，佢揾咗十二個最基本嘅，咁就叫佢做十二個範疇啦。咁咧，呢啲咁嘅概念咧，係純粹唔係喺個經驗世界度獲得翻嚟嘅。即係譬如我杯啊、台啊、人啊、樹啊、狗啊，呢啲我哋觀察個世界，然後先整個概念出嚟噶嘛。咁但係咧，你一出世咧就送俾你嘅，即係呢十二個範疇，你就有呢啲咁嘅純粹概念。 而且我必定係咁樣嘅範疇去。 作為人就一定有呢個範疇咁，即係你冇得 猜到冇彩啦。如果你生出嚟，你個腦生出嚟正常嘅咪有咯，即係我哋人類個基因暫時都有嘅應該係啦。咁你有呢一扎概念，有乜用咧？呢扎概念，呢扎概念咧就係攞嚟客觀化我哋嗰啲 sensation， 其實就係、是、即係咧好簡單咁講就係、是，咦？我哋望嘢，我哋獲得經驗，好多時都係應該話一定係主觀嘅。其實佢講sensibility 就係講我哋係主觀啫嘛，就係話我一定要喺呢個角度睇啦，一定要一先一後咁樣去獲得啦。咁咧你嗰個角度睇又唔同噶啦嘛，咁樣咁我哋感受呢個世界嘅嘢，總係喺某一個特定嘅角度，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嚟感受嘅。咁范畴起咗一个咩角色呢，或者呢啲纯粹概念起咗咩角色呢，就係攞嚟整理我哋獲得嗰啲资讯，令到佢呢客观化佢，令到佢有一个 objective dimension 嘅咁样。咁我或者举一个例啊，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范畴就佢就叫做实体范畴嘅。咁呢啲范畴其实係攞嚟做乜嘅呢，其实根据康德讲法呢，其实之前啲哲学家一早发现咗有㗎啦。不过呢佢哋淨係将佢挤喺逻辑嗰度嚟应用。咁呢我哋能够做到逻辑推论呢，其实已经表示你有呢个叫思考能力。而呢前人呢冇注意到一样嘢呢，就係、是、其实我哋嘅经验呢啲逻辑嘅概念呢都係有参与咗喺我哋个经验入面嘅。呢样就佢注意唔到，而康德就注意到嘅，佢就将佢攞出嚟讲啦。跟住呢正正就係呢啲咁样嘅纯粹概念令到我哋可以做一啲客观嘅判断。咁譬如实体范畴咁样啦。即係呢我哋咧会区分一啲 sensation， 会有一啲讲法咧，就系有啲 properties， 有一啲嘅性质系属于某一样嘢嘅，即系譬如属于张台嘅，但系咧有一啲性质系属于我嘅，属于我自己嘅。你但系咧你谂下，其实全部嘅性质都要喺我度呈现噶嘛，系嘛？即系譬如我话呢张台啡色，或者我话呢张台硬嘅，都系要我 sense 到先得噶嘛。点解我可以话系嗰张台拥有啡色或者拥有硬呢个性质咧？咁样咁咧，你一定要有一个所谓实体范畴嘅。你个实体范畴咧，就正正就系可以将某一啲嘅 properties 黐翻喺个对象嗰一度。咁咧，我出去用一个例子咧，就系痛啦，痛咧，我撞到張台，譬如我撞咗張台，我會話邊個痛啊？係我痛，唔係張台痛啊嘛。 係你唔痛啊？我最痛嗰啲。 係啦，痛呢個性質咧係黐喺 subject 嗰度嘅，係黐喺我嗰度嘅。但係咧，我同時咧，我可以話張台係硬嘅。咁咧硬呢個性質咧就係黐喺嗰個 台 嗰張台嗰度。咁點解可以做到呢個區分咧？就係、是、你一定要有一個叫實體範疇。實體範疇就係你一個概念嚟嘅，呢、這個概念咧就將某一啲嘅性質統一喺一個唔係你嘅事物嗰度，咁樣，咁你就能夠區分一啲係屬於我嘅，一啲係屬於佢嘅，即係唔係佢哋嘅 object 咯，其實就係、是、正正係 subject 嘅對面咯 ，object 咁樣，咁我哋就可以雖然全部嘢都要我主觀接收，但係我可以畫過嗰件事物係點樣嘅。 因為我呢度就有個問題，因為如果你齋講感性去 sensibility 去睇呢隻杯，就係一個主觀嘅角度出發噶嘛，即係例如我同你睇呢隻杯，因為有唔同嘅角度同埋時間睇，就因為咁，所以就我哋唔可以話有一啲客觀嘅知識，可唔可以咁啊？而我哋一旦要 claim 到我對呢隻杯有客觀嘅知識咧，就一定要牽涉到知性嘅嗰個認知能力。咁但我有个问题就係点解要去到知性先至可以被称为客观呢？因为我个諗法就係咁，係咪因为每一个法系人呢都同样有呢个知性嘅能力，所以我哋当我讲话隻杯係硬嘅时候呢，你理解隻杯都一定要係咁样，所以因为咁佢先有个客观性呢？你明白吗？ 你个问题即係话点解我叫嗰啲做客观， 係即係佢客观性嘅意思係要黐翻落去知性個判斷能力度噶嘛？ 即係一個阿方埋會唔會就係、是似乎都係即係最後，就算我用實體範疇去將啲嘢黐，即係將啲 properties 黐喺個對象嘅實體度，但係似乎我哋一般講嗰個客觀嘅意思就係、是、 佢本身 嗰啲嘢本身 獨立於個認知者， 我用咗一個乜嘢嘅範疇去點樣去組織啲嘢，咁所以似乎即係 雖然係最後我哋得出嘅嗰個用，即係用範疇呢、這個用實體呢個範疇，然之後將啲材將啲 properties 組織完之後，可能變成咗一個對象，對於我哋嚟講，但似乎未去到我哋一般話客觀，即係涉及到呢個世界，或者涉及真係嗰、那個隻杯有啲性質咁樣，即係係咪呢個問題？ 即係你個問題似乎就係問緊會唔會係那個問題就係、是，既然那些概念啦、其實都在主體那嗰度嘛，咁、 就、 咧、 是、 我話呢嚿嘢有啲咩性質，只不過係我 project 一個概念，用呢個概念嚟整理嗰啲嘢，咁我點知我咪捕捉緊呢個客觀世界嘅 真 相咧？嘅真相咧，或者用因果範疇可能會清楚少少。即係嗱，如果我哋去看得另一個重要嘅概念啦，就係、是、認為係。所謂十二範疇之一啦，就叫因果嘅咁樣。咁咧，我哋設想，如果冇呢個概念嘅話咧，咁就剩得先後關係喎。即係呢件事發生啦，然後到呢件事，然後到嗰件事。但係咧，我哋可以話呢件事係另一件事嘅原因咁樣。咁咧點解我哋講到呢個嘢咧？其實都係因為我哋有呢個所謂因果範疇，我哋先能夠講呢個嘢嘅。咁你哋頭先嗰個疑問咧，似乎就係問緊，咦會唔會係？只不過係我話個世界係咁啫，咁個世界本身係有因定有冇因果㗎？我唔知㗎嘛，咁樣咁嗱呢度咧就係好困難嘅，即係要答呢、這個。如果我嘅閱讀嘅話咧，就係唔知嘅，其實係即係咧個世界本身其實會係點咧？我哋係唔足以知道，但係咧就只要我哋有因果範疇，有呢啲範疇，就足夠建立一種叫客觀性嘅嘢咯。即係我。當我一批一用話呢件事係呢件事嘅原因嘅時候咧，呢一個嘢就叫有真假值啦，有真假值，即係咧，譬如第二個人佢可以發現原來就算呢件事出現，即係譬如我撻著個火，跟住燒咗啲嘢，然後咧嗰樣嘢唔著火嘅，咁我就會話你個判斷錯咯，係嘛？即係咧，所以到最尾咧，呢一個咁樣嘅範疇咧，其實俾到一個咩能力我哋咧，就係能夠做到一啲有真假值嘅判斷。如果咧你冇呢個能力，就做唔到一啲有真假值嘅判斷嘅。所以呢個就叫 objectify 咯。咁但係個世界本身係點咧？我覺得冇㗎，即係佢唔會打得到。但係我哋要啲乜先？我去到呢步就夠㗎咯。其實即係我可以做到一啲客觀嘅判斷，然後我哋大家可以檢查佢、測試佢係唔係真係有一個穩定性咧，至少咁就足以成立一個所謂客觀嘅意思咯。 或者用另一個角度嚟講，咁就係嗰、那個，譬如嗰、那個範疇嗰個問題，頭先譬如實體咁樣，即係我估實體嘅範疇，如果純粹係感覺咧，你擘蛋就有啲顏色喺度啦，你唔作任何判斷，即係睇到嘢啫嘛。嗰啲嘢究竟只係我意識裏面嘅，定係咩世界嘅嘢咧？即係冇意義啊嘛！呢個問題直情，因為你冇判，你判斷就係佢喺我入邊，我係幻覺，定係佢喺出邊？咁呢個你已經做咗一個判斷啦。你運用嗰啲概念，頭先提到知性係提供範疇，所謂範疇其實就係一啲特別嘅概念啦，最基本嘅概念。譬如我話我哋要做任何判斷都一定要有相應概念嘅。譬如我想話個地板係綠色咁樣，咁我冇綠呢個概念咧，就講唔到呢個判斷噶嘛。我判斷緊呢個地板有某種顏色咁啦。但系我如果見到藍色嘅，我有藍色嘅概念咧，有藍呢個概念咧，都有人可以講。但我如果冇顏色嘅概念咧，我就講唔到任何嘢嘅顏色嗰方面嘅嘢啦。喺呢個意思之下，顏色嘅概念係比某一個顏色基本啲嘅。但我就算冇顏色嘅概念咧，我都可以講，譬如張 sofa 嘅形狀啦，我話佢圓形又好，長方形又好，三角形又好。但如果我冇圓形嘅概念，我就講唔到圓形嘅嘢。但我冇形狀嘅概念咧，就所有形狀都講唔到嘛。所以形狀又比譬如圓形基本啲啦。好啦。我冇顏色冇形狀，我講唔到一樣嘢嘅顏色形狀，但我講個重量一支出嚟。但係你一路推落去就係、是、所有呢啲都係某樣事物嘅特質屬性。你冇屬性嘅概念，你就乜嘢判斷都做唔到。喺呢個意思之下，屬性就係最基本嘅。而我哋通常就係講呢個世界，我哋做一啲判斷嘅時候，總係講緊某一樣嘢擁有某啲性質，嗰樣嘢就係個實體啦。佢擁有某啲屬性啦，所以實體屬性就係最基本嘅概念。冇咗呢對概念，我哋就做唔到任何判斷嘅。其實。所以佢仲有分其中十二法，有啲係同數目有關啦。你冇理由話杯，不過冇幾多隻嘅咁樣唔得噶嘛。所以佢首先揾咗啲十二種最基本嘅概念。實體會令到我哋即係可以分啦。如果有樣嘢係實體，佢係獨立於個認知者存在嘅一樣嘢啊嘛。By definition， 所以就有一種客觀性，佢唔係純粹第一我主觀心靈裏面嘅嘢啦。第二就係由於嗰十二個所謂基本嘅範疇咧，即係基本嘅概念咧，嗰十二組啦，對於康德嚟講係所有有理性嘅人。 用嚟處理經驗收翻嚟嘅資料嘅嗰個共同嘅工具嚟嘅，所以所有餐廳嘅廚房係一樣嘅，裏面有嗰些嘢，你俾嘅材料入嚟視乎係啲乜嘢，但你做出嚟都係用嗰些冇嗰些工具嘅啫，所以就有某種所謂客觀性，個客觀性就唔同一般我哋理解為或者啲理性主義者講有個客觀世界點點，就是、獨立於認知者個世界本身係點。對康德嚟講，佢叫呢個做物自身咧，就係、是、一樣嘢本身 thing in itself， 即係獨立於認知佢嘅人嘅任何影響嘅。咁但係咧，所有你喺個餐廳入面見得到嘅嘢，其實就唔係出面原本嘅樣嚟㗎啦，已經經過個廚房感覺嘅時候，已經個材料即係已經處理過一次，然後再由廚師處理完啲材料出咗嚟成為一碟嘢。不過所有餐廳都係用同一 set 嘢嘅。喺呢個意思之下，所以咧你見到嗰樣嘢，譬如有形狀或者有有某啲屬性，呢、這個唔係淨係你個人主觀嘅感受。嗱，你睇到佢係咩顏色咧？呢、這個可以主觀嘅， 就視乎你嘅係啦。 但所有人都應該睇到佢係某啲嘢有某啲特質咯。我哋可以錯嘅，有爭拗嘅，就係、是、你睇到嗰樣嘢唔係你以為嗰樣嘢。你話呢個杯，我係碗咁樣，譬如係咁。咁所以喺呢度咧，嗰、那個客觀性就係由所有理性嘅認知者都一致嘅， 共同溝通嚟。 咁就好似佢唔係淨係你個別一個人主觀，但係佢個客觀唔係只獨立於任何主體咯，佢都係同主體有關嘅。不過所有主體有某種普遍性喺呢度去認知世界嘅方式。 至於我哋可以有一個基本嘅能力，就係、是、我哋講一個所謂客觀世界係點，就唔係超越於所有認知者去理解一個好似唔知好神秘嘅東西。咁而係似乎我哋透過一啲科學嘅或者透過一啲判斷嘅方式去講究竟嗰個嘢係個杯係點樣，嗰個世界係點樣，從而去説明緊咩叫客觀。咁所以起碼呢一度嗰個範疇嘅公義就令到我哋可以做一啲關於客觀世界嘅判斷，可以講到真假嘅，從而去説明緊我哋一般經驗到嘅所謂客觀係咩意思。 咁我哋呢集就淺談康德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個鐘講康德咧，其實就非常之唔夠嘅。咁有興趣嘅觀眾咧，就自己去睇翻康德嘅著作啦。Thank you.